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为了能够救下小五，唐三偷袭了邪月和武魂殿的六位魂圣。此时邪月的身体被唐三甩了起来，直奔胡列娜砸去。同时唐三的身体虚幻般闪烁，无数暗器从手中挥洒而出，背后衣襟瞬间裂开，闪烁着蓝金色光芒的八蛛矛勃然而出，湛蓝神光从他双眼中电射出来，轰向了一名魂圣。那魂圣虽然已经有所反应，可他施展的魂技速度再快，怎么可能快得过紫极神光？轰然巨响中又倒下一个，虽不致死，但也失去了战斗能力。八蛛矛瞬间撑地，蓝银杀神双领域同时爆发，地面上的蓝银草瞬间疯长，唐三的五个魂环同时出现，第四魂环光华闪耀，蓝银囚笼变异技能蓝银突刺阵发动。这一切来得都太突然，唐三在眨眼功夫几乎爆发了自己全部的能力。七名魂圣在他的偷袭下倒地，再加上一个被点中大穴的邪月，23名武魂殿高手顿时失去了八名。 你干什么？ 小五，走！ 蓝银突刺阵虽然不可能伤害到有所准备的其他人，但令他们迟滞的效果也足以给唐三脱离的时间。八蛛矛撑地，下一刻已经推着唐三的身体高跃而出，蓝银黄右腿骨飞行技能在空中发动，令他如同流星赶月一般朝着小五的方向飞去，一条蓝银草已经向小五甩了过去。唐三这边的动作实在太快，当小五注意到的时候，已经是无数毒针暴起击杀六名魂圣的时候。尽管唐三的外貌变了，气质也变了，但还是有很多东西不会改变。第四魂技万年魂环，强大的暗器，出现变化的八蛛矛和蓝银草，这些都代表着他的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在唐三利用八蛛矛弹起的一瞬间，他的目光已经和小五在空中交融。外貌改变，气质改变，但眼神却不会变，尤其是唐三看向小五的眼神。小五的目光不再平静，更没有了先前的恬淡。哪怕在唐三背后开始恢复过来的大量武魂殿高手已经追来，也依旧无法影响到他心中那滔天的喜悦。没有任何抵挡，任由那蓝银皇缠绕上自己纤细的腰肢，小五修长的双腿弹动，整个人已经朝着唐三迎了上去。 哥， 我要保护他，哪怕付出的是生命代价。 小五的一声呼唤已经时隔五年，两人的外貌都有了变化，可这声呼唤中包含着的真切感情却没有丝毫变化。唐三还是唐三，小五也还是小五。两个人目光接触的瞬间，唐三喉中就仿佛什么东西哽住了一般。这是唐三此时心中唯一的想法。下一刻，在蓝银皇的牵引下，两人的身体已在空中融合。就这样，唐三将那思念了五年的娇躯揽入了自己怀中。蓝银皇右腿骨飞行技能在他全力催动下，推动着他的身体闪电般朝着前方的密林钻去。 混蛋，杀了他！ 此时燕羽剩下的13名魂圣飞快地朝着唐三的方向追来，13名魂圣中有3名是飞行魂师，立刻高飞入空，与下方的其他魂师形成空地一体之态，急速追赶着。紧紧搂着唐三的脖子，小五的心跳得很厉害。在大明和二明被两名封号斗罗困住时，他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当然知道，以自己现在的情况，怎么都不可能与剩余的武魂殿高手相抗衡。在那一刻，他心中想的并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只有一个念头： 如果能再见到唐三一面，就算死了，我也虽死无憾。 而就在他脑海中的念头还没有消失的时候，那熟悉的八蛛矛、熟悉的暗器，还有那熟悉的眼神，就已经呈现在他面前。此时此刻，埋入那温暖的怀中，小五心中洋溢的完全就是幸福。当初离开唐三后，他想过许多，想到有可能永远也见不到唐三，他也曾绝望过，但哪怕有一点机会，他也不曾放弃。终于再见心上人，小五觉得就算现在让自己立刻死去，这一切也是值得的。双手紧紧地环绕在唐三的脖子上，感受着他那改变了许多的气息和同样温暖的怀抱， 小五已经有些吃了，而现在的唐三却根本没有去喜悦的时间，带着小五飞身而起，投入树林之中。他立刻就感受到至少有十道气息锁定在自己身上，这个时候他绝对不能停留，只能拼命地往树林中跑。如果天青牛蟒和泰坦巨猿能够及时从那武魂融合技中挣脱出来当然是好，但他绝对不能将希望寄托于他们身上。背后是十余名魂圣级别的强者，这样的实力就算两个他和小五都要被轻易淹没。飞行的速度并不一定是最快的，尤其是在树林之中，唐三根本不敢离开树林的范围，否则身在空中就立刻会成为众矢之的。感受着背后的气息飞速接近，他放弃了飞行，飘身落地，双手搂着小五，以八蛛矛代替双脚飞快前行，同时精神力完全展开，探查着背后追兵的动向。每当对手要合围时，他总能找到最正确的方向逃离。追来的一共有14个人，黄金一代中的燕以及13名魂圣级别的武魂殿高手。胡列娜留在原地没有动，他接下了兄长之后，发现邪月脸色苍白，整个人已经昏厥了过去。但这并不是他不去追唐三和小五的理由，他只是不愿意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是真的。当唐三背后的八蛛矛展现，蓝阴草与暗器同时爆发的时候，以他的聪明又怎么会想不到这烙印在自己心头的男人与那曾经给武魂殿带来极大屈辱的唐三之间的关系。联想到以往的种种，内心谜团豁然开朗，可越是这样，他内心的痛苦就越强烈。他已经茫然痛苦地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燕此时已经处于极度的愤怒之中，他现在想要做的就是将唐三碎尸万段。 七名魂圣，那可是武魂殿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七名魂圣啊，此时却因为这个混蛋生死不知。 而实际上，在唐三亲手调制的剧毒入体之后，那七名魂圣中除了被紫极神光冲击的一人之外，其他六人已经无一幸免。唐门绝学用来偷袭的威力实在太大了。唐三的速度很快，在蓝银皇右腿骨的增幅以及八蛛矛无视地形的增幅下，他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极致。但怎奈追击他们的乃是魂圣级别的强者，其中又不乏敏攻系的魂师。在他们全力追赶之下，双方的距离依旧在不断拉近。唐三的鬼影迷踪固然神妙，可鬼影迷踪最擅长的是闪躲而不是奔跑。唐三很清楚地知道，在自己潜意识的世界中，有几种与鬼影迷踪同级别的轻功身法更适合眼前这种情况，譬如少林的八步赶蝉，还有一种浮光掠影身法。可是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能做的只有不断地向前。到了魂圣这个层次，气息一旦锁定对手，只要不脱离出一定范围，是不可能追丢的。13名魂圣中一共有5名是敏攻系魂师，5人分开成为扇形，以半包围状闪电般接近着。别说他们5个人就已经足够击杀唐三，抓住小五，就算不行，只要他们能够缠住唐三一会儿，后面的同伴赶过来，结局依旧是一样的。越是面对危险的时候，唐三的大脑就越是灵活，大脑急速运转，思考着如何能够解除眼前危境的方法。渐渐的，他们已经出了两大魂兽之王的领地，周围又开始出现魂兽的气息了。这对于唐三和小五来说绝不是一个好消息，以他们现在的速度，一旦惊动魂兽被阻拦，哪怕是一瞬间，背后的敌人也会快速赶上。唐三低下头，他以精神力探路前行，眼睛的作用反倒不是那么明显了，用手轻轻挽起小五的长发，唐三搂紧他。 哥。 小五，只要我还活着，就绝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现在绝不是心慈手软的时候。 说完这句话，唐三前进的速度骤然降了下来，身体前冲骤然竖起，八根蛛矛抬起了四根，插在前方两株大树上，整个人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在树干上横走，接连越过几棵大树。唐三这个动作当然是有目的的，他在朝着一个方向绕行，背后追来的五个人是呈扇形追来，这样一来，对方追至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立刻就要面对五名魂圣的攻击。蓝色光晕骤然释放，地面上的蓝银草开始疯长， 在这到处都是蓝银草的星斗大森林中，唐三的实力无疑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他的双眼中已经充斥着残忍的冰冷，距离他最近的那名敏攻系魂师已然在望，速度奇快，宛如幻影一般朝着唐三的方向冲了过来。眼看对方接近，唐三不再移动身体，八蛛矛插在背后树干上，将自己和小舞吊在半空之中。那追来的敏攻系魂师年约50岁左右，他没有唐三那样的精神力探测的能力，但在气机牵引之下，他也能感觉到自己正以极快的速度朝目标接近着，顿时大喜过望。眼看着唐三与小舞的身影已经出现在眼前，双手顿时化为两柄利刃，闪电般扑了上来。这名敏攻系魂师的武魂名叫追魂焰，最擅长的就是速度和弧线攻击，攻击力奇高无比。此时为了追上唐三，他已经施展出了自己的武魂真身，整个人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黑燕子，在空中带起了一抹漆黑的冰冷，直奔唐三和小舞划来。 停下！ 就像听从命令似的，半空中的追魂焰骤然一滞，整个人的身体都在半空中顿住，朝地面坠去。在他身上已经缠绕上了一层密密麻麻的蓝银黄。为了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早在遇到小舞他们之前，唐三就已经在武魂殿这些人中，除了两名封号斗罗以外的每个人身上都寄生了蓝银黄的种子，此时发动正好起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是对手毕竟正在施展武魂真身，真正迟滞的时间只有一秒，身体向下刚刚坠落，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黄就已被他强横的攻击力撕得粉碎。可就是这一秒，对于唐三来说已经足够了。只见他迎面扑上，利用蓝银黄右腿骨的飞行能力，在对手被寄生能力限制的一瞬间冲了上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